比较热闹，然后是要那个书，刚刚有提醒我说呢，如果同学还没有买到的，就还没有来不及买的话呢，然后就有一个填一个单子哦。那我先声明一下，我没有拿任何的回扣哦，因为这个我不靠回扣赚钱，这是我的一贯的原则哦。所以但是如果有需要买，当然就我刚才稍微翻了一下，可能有些东西还是有一些帮助啦。如果他这个还没有买的话，那其实还是可以考虑看看哦，这样子哦，这是我就讲到这边了，好不好？然后那义务已经尽到了。好，那这个好，刚刚我们大概是看到有关于这个契约的这个部分啊，契约的部分。那有关于行政契约的，我们看到是公费生契约了哈，公费生契约。那上堂课呢，其实在下课的时候，就是刚刚了同学问到说，像一些实事题会不会进入考题啊？那上次我跟大家强调嘛，比方说林院的这个案例，的确是有可能变成是一个考题的哈，的确是有可能的。那但是我们在看到一些实例题的时候，老师说了。它都是一些基本概念的一些堆积哦。比方说，林院的案子，如果真的要入题的话，第一个呢，当然就是宪法上的问题哦。这个36条的规定哦，有没有就是到底算不算是一个这个违宪的规定啊？好、哦，这样我就等于说，在人民财产权的保障哦，以及呢哦所谓的这个公共利益之间呢，有没有衡平啊？哦，有没有衡平的一个问题哦，这是第一点。那再来呢，当然就是行政处分的问题啦、啊。好、哦，就是说你在这个拆除之前，哦，你有命他先拆迁的话，这个下命处分，哦，它的合法性，哦，是怎么样？再来呢，就是行政执行啦、啊。哦，行政执行它的手段，哦，它是一个直接强制，那它有没有相对应的，哦，相对应的这一个所谓的这个所谓的比例原则啊，哦，其他法律原则的要求等等。所以，其实我相信这个大家这个都可能有些人都会觉得说实例题好像是要特别去关注的，这个观念是没有错哦。但是呢，大家也要注意一件事情，就所有的东西都是基本概念的一个堆积。所以，我记得之前我在上课的时候，好像发问卷，哦，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被写到问卷这样子哦。我是还没有看到没有写问卷。那问卷的时候，通常在前几堂课都会有同学写说，哎，老师你上的太简单了啦。那有些同学就说你上的太难了，然后反正最后就是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然后那反正最后就是有人同学他说很简单，那我就会有时候他就会来下课来跟我互动，我觉得蛮好的。那他就跟我说，哎，老师，你说为什么要教这些东西啊？为什么要这个教这么简单？我们学校里面大概也有学过这些东西啊，但是有时候是这个样子啊，你学过的东西你自以为是会的哦，但其实在止于思考的时候，才发现说没办法用出来，或者你思考的这个方向可能不太对，哦，所以我在上课的时候，我非常强调一些某些基本观念啊，因为基本观念，因为这个我想考试，你不管答任何的题目，它都像堆这个乐高积木一样，哦，堆乐高积木一样，那它每一块都是最简单的那个元素，那这个元素你没办法掌握好，哦，就是说你那个砖头没有烧好，你盖的房子呢大概也不会稳固啦，哦，不会稳固。那相反，如果你可以把这个基本功做好的话，再难的题目呢，其实都可以一不变应万变，哦，只是我在至少我今天在学行政法这一科呢，我的感想是这个样子，哦，所以大家不要觉得说呢，哦，你觉得你听得懂就觉得这是很简单，然后就是没有用的，哦，这个观念绝对是错的，哦，绝对是错的。所以我在上课的时候一直强调说，有些基本观念你要知道，哦，那我会用一些实例去印证等等，那会发现说你去面对真正很看起来很困难的问题的时候，其实都不会是这个难倒大家的那块石头，哦，这是我在上课的时候一再强调的这件事情，所以大家不用担心实例题哦。那如果你上了我的课之后，你看到实例题呢，就算你是第一次看到，我相信你有一定的应战的能力，好，应战的能力。在这边呢，我训练给大家做的这个训练呢，其实我会知道说26堂课或者36堂课都没有办法，不足以把大家呢教成是一个哦，这个对行政法这一科，像我教行政法到现在，后来算一算也好多年了，我看了吓了一大跳，就是你自己年纪这么大了哦。因为今天有那个班长跟我说，哎，老师年资该多久？说什么年资啊？哦，他就说你在这边教的年资，后来掐指一算哦，才发现这个韶光匆促哦，我就很快要退休了，快要跟你教了。那个后来我发现说教那么久的一个过程中，其实还是有一些观念哦，重新想过一次，哎，还是怪怪的。哦，其实就算是我以这个哈，哦，这个为主要的一个我的这个领域的人呢，我都还会有一些死穴，更遑论是各位，哦，那每个人都带着瑕疵哈，哦，去考试的啦，哦，只是看你的瑕疵掩盖的好或不好而已。然后我的老师的话是郑老师说讲，真正的你的法学训练会在你之后进入到实务界、进入到学界之后，那才是真正哦这个完美的开始。现在来讲，大家要说你要行政法念到100%的好，这就考试哦。那你可能呢，这个下辈子哦，可能都还不见得能够考得到。 哦，所以这篇我给大家训练是让大家有集战力，哦，可以有个基本观念，有个充足的一个认识，然后呢去看到实例题的时候可以搭出一个架构来，思考模式能够正确，哦，这是最重要的，哦，这其实在我们的国家考试已经要求这个东西，哦，所以这点请大家放心，哦，这个我教的东西呢绝对不会让大家呢这个看到之后就看到考题在那边傻在那里，哦，这个请大家放心，哦，如果真傻在那边的话怎么办呢？这个就先祈祷看看吧。哦，那不要慌了，因为有时候有些人就这种白跑恐惧症，哦，考场恐惧症，看到题目之后就先慌了再说，哦，不需要慌啦，因为你旁边的人跟你一样慌，哦，所以那时候我们就有一个训练，哦，做过一个训练，就是你刚刚考题了之后，你不要真正在那边审题，哦，就是你会立刻就把这个题目，就是你没有写真的写字，你就赶快把笔脚动一动。让你左右的人感觉到压力，哈，让我们觉得啊，那个开始写的，刚开始写，他就乱了，因为他节奏一旦被你打乱之后，那第一题烂掉，那后面如果他没有守好那个心门没有守好的话，大概就会那就立刻当下就干掉两个人嘛，对不对？然后那个学一个学妹呢也很坏，她那考试的时候穿得很清凉，把后面的人干掉了，哦，那前面的人没办法干掉没关系，踹他椅子嘛，哦，他不能好好考试，这样子也把他干掉，所以前后左右被你干光了，你就多了一点机会。那你不要做那么不道德的事情，哦，那我是说这个不要慌，哦，不要慌，每个人都一样，哦，每个人都是带着瑕疵去考试的，那每个人都带着瑕疵在过生活了，哦，所以不要觉得说这个好像你什么东西没有完成，哦，至少在考试进入考场那一刻呢，你要告诉自己呢，你已经都念完了。哦，叫骗的也好啊，拐的也好，或者是这，反正就是你要告诉自己说，我已经是用最好的准备来考这个试。好，哦，这是我带大家跟大家讲，因为最近好像蛮多同学来问到相关的问题。好，哦，就这边呢，就先让大家这个大概知道一下，好，哦，我的一个方向。好，哦，好，那回过头来呢，我们这个第三，好，哦，这个看到讲义23页这挂号三的部分，就请大家自行参考就可以。好，哦，这个问题比较不是那么的重要，哦，看看就行了。那我们看到讲义的26页，哦，另外一种契约的类型，啊，叫做都市计划的回馈土地捐赠契约，哦，回馈土地捐赠契约。那这样的一个契约，大家可能当下看到可能会觉得说，哎，有点不太清楚他在讲什么，什么叫都市计划的回馈，哦，回馈可以这样说了，比方说呢，这个大家知道在这个新竹，哦，新竹这个这竹北的地方呢，哦，它有一块地，哦，比方说呢一块地这样子，哦，方方正正的一块地很大，哦，那这块地呢，我们当然这个实际状况我们就先姑且不论啊。它在这块地这边呢，它要盖一个，比方说它盖一块这个，盖一个这个世博的一个园区啦，好，什么叫世博园区？大家知道那个世博台湾馆是一个天灯嘛，哦，天灯，那把天灯就把它放在这块土地上，好，哦，天灯，哦，一个世博台湾馆，好，哦，大家抱歉，因为我的美术我从高中开始不及格，所以我就不要献丑，好，哦，不要献丑。那这边呢，但是大家可以想听，但是这旁边都是工业区哦。哦，都工业区哦，那都是工业区的结果呢，会发生什么样的一个情形呢？就是你去看天灯啊，旁边在烟囱在冒烟，好，哦，然后呢吸的是那个废气，然后呢旁边你看完天灯很累了，好，哦，要吃个饭，结果旁边呢什么都没有，哦，只有化学肥料给你吃而已，好，哦，所以你当然不行，所以你整块要开发嘛，哦，所以这时候呢，这个行政机关呢，他可能就会去变更地目，哦，变更地目，比方说你就把旁边的这些东西呢，把它改成商业区，哦，改成商业区。那我们今天讲一个可能性，就是说，比方说你是这块土地的一个这个所有权人，哦，所有权人，那你可能觉得说，我这一块地，他可能比方说他把这周边都改成商业区了，哦，比方这边就变商了，哦，商，哦，商。那在新竹好像会叫做科商啦，哦，有些因为是有科学园区的关系，有些地方是科商用的土地，哦，科商。科商，好，哦，这个比方说旁边的科商，唯独你这块地呢，没有变，哦，还是工业区，哦，还是工业区，哦，那我这边都是虚构，哦，虚构，但这个天灯真的有，然后科商真的是有了，那我说有这块地呢是虚构，哦，虚构的，但是你有这块地，那但是是工业区，哦，比方说是这个工业用地，哦，工业用地，那你也想要变成商业区，哦，科商的这个用地，那这时候呢你要怎么样做呢？有一个做法就是你捐地。哦，你捐地来换这个事情，比方说呢，哦，你跟市政府申请，你说的好，我这块地呢，我想要从公呢也变成科商，来共襄盛举，哦，变科商，但是呢，你要付出代价，哦，市政府说，那我可以让你变，但是你必须呢要付出你应该有的代价，什么样代价呢？你有一半，哦，这块地的一半，你要捐赠给政府，好，哦，要捐赠给市政府。你捐赠给我之后呢，我就让你变，哦，我就让你变，哦，当然这个其实呢，我是觉得这样的政策哦，还是有点问题了，哦，你捐地之后就可以得到什么呢？哎， 还是有点怪怪的。这个因为大家知道这个土地使用分区哦，有它的道理在。为什么这地方划成工业区？为什么地方划成农业区？为什么这地方划成这个住商哦？这个其实它都有它的道理存在。你在乱变的结果呢，可能会造成这个后续的一些后遗症。不过我们如果先姑且不论它的话，我们知道这样的法律关系很简单，就是呢，比方说市府好、哦、和某甲之间呢，有一个这个这个契约关系哦，契约关系由市政府这边呢提供给某甲一件什么事情？一件就是变更地目。好、哦，变更地目。这变更地目呢，当然会从一个比较经济价值啊、哦、比较低的啊、哦，变成比较高的啊、哦，变成比较高的。哦，这个地目有个变更是差很多的哦。像一块地，如果它是原住民保留地啊，哦，像我在实务上听到一个案例哦，一个原住民保留地呢，它是一整座山头啦，啊、哦，一整座山头，结果呢，估价才4万块而已，台币4万块。哦，这是很可怕的哈、哦。那如果一块保留地，我们讲夸张，你变更成商业用地，那不得了了，哦，不得了。那所以呢，政府要变更地目，但是呢，某甲这里呢，就要把这个土地的这个分割之后，哦，分割土地之后，哦，捐赠，哦，这个1/2的土地。那这时候呢，我们的行政机这个行政法院说呢，这样的一个契约关系呢，就是一个什么？就是一个司法公法契约关系哦，行政契约哦，行政契约关系。好、哦，因为这是什么？在契约的标的是什么呢？契约标的有一个变更地目，变更地目是什么东西？它其实是一个公权力的作为，好、哦，一个公权力的作为，尤其是如果这涉及到一个都市计划的一个个别检讨变更的时候，它更是一个什么行政处分？好、哦，行政处分。所以呢，这个变更地目的行为呢，它是一个公权力的一个属性。有强烈公权力的属性，所以它呢，它是行政契约，其实并不让人意外哦，并不让人意外哦，但是也是蛮重要的一种这个实务上的一个行政契约的类型哦，请大家这个注意。那包含像我们的27页，还有另外一种契约呢，叫做劳工保险契约，它也是行政契约哦。那我们可以直接看到这个决议哦，最高行政法院这个决议，他说劳工保险呢是强制保险，那有公法的属性哦，有公法属性。那劳工这个分担保险费呢，哈、哦，与这个保险事故的危险之间呢，并非啊这个谨守这个对价原则，而是以量能负担原则呢维持社会互助的功能等等，是均与这个商业保险呢为司法上的契约关系呢有见哦，是不一样的哦，是不一样的哦。所以在我们这里也看到所谓的劳工保险契约呢，这里他说它是一个算是一个比较强烈的公权力的一个色彩啊、哦、这样的一个性质，所以它是一个公法契约。那再来是一个委托新建公共设施啊和劳工住宅，这就比较难讲一点哦。你说呢？哎，我们这边要盖一个合一住宅哦，劳工住宅，那这样的一个契约呢？像最近不是那个像是新复发还是什么哪一间哦，不是要在那个板桥要盖一个合一住宅嘛，对不对？那盖合一住宅谁会跳脚？就是旁边的住户一定会跳脚啊，就是房价一定会受到一些牵动。那这个合一住宅的一个新建的契约呢，是什么契约？哦，其实就是跟这边有点关系。这边说呢，像你要新建一个劳工住宅，那这劳工住宅呢？他说啊，其实这个他认为说呢，其实应该是一个公法契约。好，他怎么说？他说有关于这个东山河清水劳工住宅社区的一个规划啊、开发、新建啊等等这些事宜啊，哈、哦，那等他说这些都是公法上的一个权利义务关系。哦，他说认为这是公法上权利义务关系，因为他这个其实不是只有涉及到盖住宅而已，它也包含里面的对外的销售。哦，销售，那销售里面它可能会牵涉到一些像双接这样的关系，谁可以来买？哦，谁可以来买？哦，那这个行政决定的部分呢，可能就不是只有单纯的一个司法属性。哦，所以这个部分是一个这个后来认定的是一个行政契约的性质。那再也是公务员的一个聘雇契约，就是像我们这种所谓的约聘，好、哦、约聘。那这个约聘人员呢，哈、哦，他其实我这个之后会跟大家讲，在公务员法的时候会跟大家讲到，约聘人员他是基本上他没有像公务员有这样的一个身份保障啊，但是呢，他的很多福利啊，慢慢的在比照公务员，慢慢在比照。那这是那如果约聘的话，我们说一般来讲，如果是公务员这种聘任的关系，好、哦，我们已经跟大家讲，这是一个需要当事人协力的一个行政处分，必须呢怎么样，必须是要由这一个。说行政机关来做一个这个聘用哦，这个聘用这样一个处分，那再由公务员这里呢来做一个应聘哦，这样的一个需要当事人协力行政处分的关系。但如果是约聘呢，好、哦，不是这种典型的永业性的公务员，那这样的一个聘这个聘约关系呢，就是一个行政契约关系 行政契约关系。那再来我们看到28页这个括号九的部分，括号九的部分是一个租税协谈呐所成立的一个和解，好一个和解。那这个部分呢，其实就如同我们在上一堂课跟大家讲过的，我们在约定的时候，其实我们对于这个租税的这个主体，税目以及税率呢，其实我们是采取一个比较保守的态度，我们认为说它不应该用契约的方式来约定。那如果我们是针对这个契约的一个这个所谓的税的一个税基的部分，是有成立一个和解这个行政契约的可能性啊，这个行政契约的可能性就表现在我们今天这边所讲到的一个这个租税这个协谈的一个协议上哦，那有相关的实务见解呢，可以给大家参考。那还有呢，在29页这里哦，就比较牵涉到后面组织法的一个问题，委托行使公权力的契约哦，比方说呢，我们今天用行政契约的方式呢，来委托一个私人啊来行使公权力，那这样的契约呢，因为它涉及到公权力的授予。所以它也会是一个所谓的行政契约的性质，还有一个国家赔偿的一个协议。我们在请求国家赔偿之前呢，必须要先经过一个协议程序，你要先跟这个赔偿义务机关呢来做一个协议，协议。那如果协议不成的话，你才能够进入到这个诉讼程序。那这边我们看到的一个所谓的国家赔偿或损失补偿的一个协议呢，它本身也是一个行政契约。那12人这边的医事服务机构的特约就不用再多说了，上堂课已经花了很多时间去讲了。还有一个所谓的公立学校呢跟教师之间的一个聘用关系啊，依照我们的最高行政法院的一个决议，在30页，它的一个性质呢也是一个行政契约，公立学校跟老师之间的关系。那所以呢，相对来讲，如果是私立学校跟老师之间的关系呢，是什么样的契约关系？我们可以到咱们的32页，变得就是一个司法上的一个法律关系，司法上的法律关系，就是司法契约关系，这是应该是很好做相对。那虽然说呢，在公立学校的一个老师的关系里面呢，如果我进一步去深究的话，它还是会有些问题。它到底是一个需要当事人协力的一个行政处分呢，还是一个这个行政契约？不过最近我们的一个实务见解都还是采取它是一个所谓的行政契约这样的见解，这样的见解。这边呢也给大家做参考，还有在讲义的34页，我们这边列了非常非常多的契约给大家参考。那是不是每个都要记呢？不见得哦。那主要比较重要的，像我们刚刚所讲到的这个都市计划的一个捐赠契约非常重要，大家可以先把它画起来。那再来呢，像租税协谈这部分也蛮重要哦，第9这里哦，还有呢，像这个公务员的一个聘雇也蛮重要哦。那另外呢，就是大众捷运系统这个部分也蛮重要。那最后就是在第1那个有关于土地征收这样的一个协议它的性质也蛮重要，大家注意。那其他的部分我们就一个一个带大家看。像我们在34页这边第15这个街道家具的契约啊，就是一个司法契约。什么叫街道家具？就是把那个椅子啊，就是大家等公车的时候坐那个很烂的椅子啊，没有那个上面都脏脏的那个椅子。然后那椅子呢，其实那时候新闻有讲到一件事情，那时候我自己就已经发生过这样的尴尬的场景。我坐在椅子上等公车，然后呢，那个就有一个女生啊，就是在我面前就看我后面那个公车的那个路线图，那正好呢，她的事业线就在我前面，我觉得很尴尬，但是站起来又那个空间又看站起来要等于说会打到她的手，然后呢，但是眼睛呢，瞄到这样子瞄也不太对，那闭起眼睛来呢，好像以为在享受的样子哦，更不好，对不对？往下看呢，裙子穿得很短，也不能这样看。所以呢，非常的尴尬，非常的尴尬，所以被他批评。那这种街道家具的设置的一个契约关系，那包含像有些那个投影幕啊等等，这些东西呢，它都是司法契约关系啊。这个部分给大家做个比较一个，不见得要去记，大家有个印象就可以，这个重要性比较低一点。那诉讼法上的保证关系呢是另外一件事啊，看看就可以了。这个更是不会成为考题。还有公法上的抵消关系哦，这都看看就好。还有一个行政主体间呢，有关于公营招募或公务的一个协议哦，这个部分就是行政契约。这个地方也请大家也专重要性比较高一点，请大家注意哦。这叫做比方说呢，两个县市之间呢，去就一个焚化炉的设置呢达成协议哦，这个部分是公法契约关系。但是什么是公营招募？公营招募的运用是什么？等到我们的行政组织法的部分呢，我们再进一步的去讲到这个地方。还有一个依照志愿役服务法跟义工的约定，再看看就行了。还有36页，这也非常重要，一个曾经被国家考试拿来考过的一个问题啊，叫做公办医院呢、委托民间来这个经营的契约呢，是司法契约关系，司法契约关系。那这个部分其实它主要的一个运作模式，其实最就是我们看得到就是万方医院嘛，万方医院。 万方医院它是一个公办医院，但是它是委托给谁？委托给可能民间，比方说是某一个这个私立的医院，这个医学大学来经营的。那这样一个契约关系呢，在我们的实务上就认定了它是一个司法上的契约关系，它认为呢不涉及到公权力的行使，这点蛮重要，蛮重要的，请大家要注意这个部分。那再来呢，像看到公有市场摊位的出租，或者是一些这种公园的付费的一个管理的一个合约啊，这个部分就大概来讲就是司法契约的性质啊，这边大概稍微看一下就可以，不需要花太多时间。好，那进一步呢，我们就看到这个39页，39页这边底下有留了一个小伏笔，就是男子啊，这个从大概上比较靠上半部的部分，这个男子呢服役期满啊，这个自愿留营的这个契约哈，这个行政契约哈，行政契约。那自愿留营是一件这个那时候我记得啊，那个就签下去的意思啊，就要不要签下去的意思啊，想到这个就很尴尬，因为那时候呢有些人要我签啊，那时候我态度就不是很好啊，那签下去的结果是什么呢？就是这辈子哈，大概就是会废掉，我认为这个大家不要冲动，真的，我再强调大家不要冲动，不要以为说那边的收入很好，所以女生也想要进去一下什么的，这个大概来讲，我看到的这个结果呢，大家都好下场都不是很好了，都不是很好，就祈祷底下的兵啊，不要有个跳楼的，不要有个自杀的，不要有一个这个拿枪对你扫射的，这种事情呢，就能够避免就避免哈。虽然我不是唱国防部的反调了哈，但是呢，我是认为这个地方能够不要去就不要去哈。好，这是62年就有的一个判例哈，看看就可以。那延伸的案例，其实我们跟大家讲过这个问题。我们在讲到行政处分的时候，我们在讲到关于这个处分，他在违法的时候，我有时候会误解了，它不是一个行政处分啊，不是一个行政处分。其实我们主要讲的就是这个案例啊，就是这个案例。像甲跟乙之间啊，比方甲跟政府之间成立了一个公车票亭的一个租赁关系，结果呢，那这个后来这个市政府呢，竟然就给他做了一个函嘛，那个函的一个意旨呢是什么呢？一个是我们的契约终止，第二个是说你如果不在一定时间内呢拆除票亭，这是什么？这就是一个像告诫这样子的嘛，好，对，告诉你，给你一定的时间，你不清楚的话，好，那我就要清理相关的设施，就是什么，要做行政执行啊，好，要做行政执行啊。那这个时候，这个函哦，我们看到这个市府函告的这个函，到底只是一个司法上的契约的一个意思表示，还是呢，它其实是一个行政处分？好，那我们讲呢，当然，如果我们从整个体系上来看，它的确看起来像是一个司法契约上的一个意思表示啊。但是呢，我们认定行政行为属性的时候，我们要特别注意的是，我们还是必须用它的一个性质属性啊，用这个条文去认定。像这个部分呢，既然它已经有隐含着一个所谓的这个行政执行的一个这个强制力在后面，那我们就不能够呢单纯的就说它只是一个这个行政这个所谓的公共这个所谓的这个契约上的一个意思表示而已意思表示。所以呢，这个部分呢，我们就说这是一个很好的案例，告诉大家说呢，行政处分它是违法的，跟它是不是行政处分是两件事。这件呢，本身这个函呢，它就是行政处分，它不会是一个契约上的意思表示，只是这个行政处分呢，坐在这个地方呢，可能是一个违法的行政处分，差别在这个地方，这请大家，这样一个蛮重要的案例，我之前也提过了，这边就稍微再提点一下，让大家知道就可以。好，那讲义的40页呢，是我们上次就已经讲过的内容，包含了像这个行政契约跟行政处分之间一个区别上的一个难题，就是有关于行政契约跟相对人协力的一个行政处分，这个部分我想就不用再赘述了。还有呢，有关于行政契约的单方变更，像146、147这些东西呢，跟行政处分之间的关系啊，这边呢我也就不再赘述。这边我比较需要强调的一个部分啊，是在我们的讲义第42页，我们有一个两手策略并用禁止原则，这是一个在我们这个学习的过程当中呢，很多人都会听过的一个原则，但是也是很多人会误解的一个原则。什么叫做双手策略并用禁止原则呢？其实说的这个白话一点，就是在一个行政契约关系之下，那我们先讲行政契约，司法契约等一下再说。在一个行政契约关系之下呢，我们不应该用什么？不应该用行政处分的手段来变更这个契约的内涵。怎么说呢？我们讲，比方说呢，在一个行政机关，跟人民之间，比方说我们成立了一个行政契约关系，行政契约关系， 那我们知道呢，这就跟什么，就我们跟与狼为伍是一样的哦。这个他心情好的时候，可能就按照这个契约呢，跟我们来跳一支舞。他心情不好的时候呢，可能就是拳打脚踢了，因为他有公权力在他手上，哦，所以呢，这时候我们就要求行政机关一定要做一件事情，既然你已经要跟我们的人民啦，哦，来等于说呢，做一个平起平坐的关系，哦，一个平起平坐的关系，那你就不应该怎么样，你就不应该啊，用行政处分这种晚娘面孔呢，再去面对人民，就是换句话说，你这个脸色啊，你这个等于说你这个不能够像春天一样，哦，这个后母心有没有好，就是会变脸，好，哦，会变脸。但后母，可是我觉得对后母真的很不公平，因为后母不见得都不好嘛，对不对？哦，但这个是有点不公平啦，啊。但是我们就讲说呢，行政机关他在这个时候呢，主要我们说双好利用禁止原则的一个核心的一个领域在哪里？就是说，这时候行政机关呢，用一个行政处分的方式。那这个行政处分呢，是干什么用的？是用来片面的去变更契约的内容。这时候是被禁止，绝对是被禁止的，好，被禁止的。好，这叫做双手策略。好，第一个呢，好，你先用你一只手是什么？行政契约，我跟人民之间呢，好，我跟你用行政契约关系，跟你好好的来互动。结果呢，我用另外一只手，双手，对，然后把你打了一巴掌，好，打了一巴掌。那这部分呢，我们说这是不允许的，好，是不允许的。那这边我们要强调是片面，好，片面。行政处分它是一个片面性的东西，好，片面性的东西。那行政契约是一个双方合意的东西，你这样一个片面的东西呢，来变更了我们之间的合意关系，那这部分呢是我们不能容许的，好，不能容许的。在发生这样一个情况的时候呢，行政处分会有什么样的瑕疵呢？这个行政处分可能就是一个违法，然后得撤销的一个行政处分，哦，当然还不至于到无效，哦，但是一个得撤销的行政处分。好，这是这个部分呢，我们先跟大家讲的。所以呢，在一个行政契约关系里面，会不会另外有可能就是发生跟行政处分并存的情况？一定会有。我们的双手策略并用禁止原则，我们要再强调一次，他所这个强调的点是，他不希望呢行政机关用行政处分的方式去变更片面变更契约的内容。那如果，哦，比方说我们刚刚讲到的一个例子，假设呢我们就比较一下，如果行政机关呢基于这个行政契约呢为行政处分，比方说呢基于契约或法令为处分，可不可以？当然，这部分是被允许，好，是给他个绿灯了，就可以的，好，可以的。为什么呢？因为像如果呢，我们真的要这么曲解双手策略并用禁止原则的话，那可能呢，比方说行政机关，我就依照行政契约给你开发许可，结果呢，行政机关说，哎，我不做了，好，那当时说为什么你不做？哎，这有双手策略并用禁止原则的问题啊，因为你有行政契约，我又做行政处分，这样到时候还有被非难。哦，那其实这是回扯淡，好，因为呢这个部分它不涉及到对于契约内容的变更，甚至它是一个契约内容的履行，那这部分你就不能够用双手策略并用禁止原则来加以推脱，好，来推脱。那另外呢，基于法令，像有些呢是依照法律规定你就应该要做的，好，比方说像这个之前我们讲到的，像这个原住民就业代金有没有？好，就依照像代金的部分，哎，你就好像就规定行政机关你就是要按照法律的规定去科予人民一定的这个义务。那这时候你可不可以说啊？人民就讲说，这个怎么可以呢？我跟你有行政契约啊，所以你所有的行政处分都不能够对我发生效力，当然是不可能，是不能这样子讲。因为呢，依照法律规定，你应该要负的义务呢，不会因为你一个行政契约关系而被豁免。好像比方说，你应该要缴的税，你应该要负的一些相关的费用，你应该要承担的义务。好，比方说今天行政机关跟人民之间呢，好，他成立一个土地开发好了，就人民这边啊，怠于行使他的一个契约上的一个义务，他把这个，比方说他就是在上面就丢了一些废弃物，那这时候呢，行政机关可不可以加以裁罚？还是可以啊，还依照废弃物清洁法的规定，还是可以对这个人民加以裁罚。那人民可不可以说，哎，我跟你有契约关系耶，那你怎么对我裁罚呢？哦，那这部分是不一样的两件事情，哦，那只是我们这边要特别强调的是，双手策略并用禁止原则呢，它其实是主要是在管控什么？管控片面的变更这个行政契约这个部分的一个要求。好，这是我们先讲到的。再来进一步延伸的是说呢，双手策略并用禁止原则是不是只限于行政契约才能够用？不限，好，不限。像刚刚我们看到这公车票亭的例子， 它就是一个什么？它就是一个有点违反双重策略并用禁止原则。它呢，这公司派遣的契约是什么样的契约？它其实是一个司法契约，它其实是一个司法契约。但是呢，今天人民，今天行政机关跟人民之间，你既然你选用了什么，只要是契约，不管是公法契约或司法契约，你都是一个相对来讲比较平等的一个地位。我们这边要强调的是，我们不能够呢让你有两手策略，一方面呢，你让人民跟你平起平坐，然后让人民跟你掏心掏肺；另一方面呢，你又用不正当的手段片面的变更这个关系。那这样子的一个所谓的平等关系呢，它其实不限于什么，不限于行政契约，它也包含什么，也包含司法契约，哦，含司法契约。所以有些人误解说，哎，双手策略并用禁止原则不能够在这个司法契约这个部分的来加以适用。这样对不对？好，其实这是不对的。好，这是不对的。因为呢，在司法契约关系里面，好，在司法契约关系里面，其实呢，以更可能会产生什么这种所谓的双手策略，它的强害可能更深，因为司法契约它比行政契约又更平等。好，至少它没有像146、147这种所谓的片面变更的这样的一个机制嘛。好，那这样一个相对更平等的状况底下，你又用行政契约的方式，用行政处分的方式呢去变更这样之间的关系，那当然是不能够被允许的。所以呢，行政处分跟行政契约之间的关系，它很微妙，它很微妙。但是呢，真正微妙的地方就在底下这个黄色字的部分。它其实真正的这个其他的这个有关于像基于契约或法令的规定应该做的行政处分呢，它还是可以做，甚至呢应该要做，甚至应该要做。那这一点呢是很多同学啊会去误解的，只要看到这个怎么一个行政契约里面有发生一个行政处分，你就认为它两个不能放在一起。其实处分跟契约的两个放在一起的情形啊，所在多有啦，一大堆，真的要禁的话也禁不完。那真的要禁的不是这个东西，而是说呢，我们用行政处分的方式呢去变更契约的内容。好，这是我们这边呢所要强调的。好，那底下这个1875号的一个这个部分呢，就请大家这个自行去参考就可以。好，我们还是看一下，好，这跟出产有点关系，我们就提前一点点看，没关系哦。我们看到讲义43页，哦，这个部分一样黑底字和底线的部分，哦，他说呢，依照出产法49条的规定，哦，无论于系征契约签订前或签订后，有关于营运费率的标准以及这个调整的时机呢，哦，都必须由这个公用事业主管机关的依法来加以核定。该规定呢，这个非属正义的规定，哦，那纵使呢未为这个系征契约第9条第5项的约定呢，亦无碍这个北市府基于主管机关为核定之法律上的义务，从而呢两照于这个系征契约上为此记载，系属依出产法规定而为啊，仅具提示作用，无碍于呢这个为这个所谓公权力介入而为行政处分的性质。好，那所以北市府主张这个东西呢不是行政处分，何属误解。好，这个部分我就稍微来说明一下，运用一下我们刚刚所讲到的双手策略，哦，并用禁止原则，哦，这是一个转运站的一个费率的案子，哦，这个都已经公告了，就可以讲它没有关系啊。这也是我们之前呢，承办过的一个案件，哦，一个案件，它是我们就把这个问题就简化成我们今天这个争点就好，哦，今天市政府呢，行政机关啊，是跟这一个，比方说甲公司之间呢。成立了一个转运站的 BOT 契约，转运站 BOT 契约。好，在这个 BOT 契约里面呢，当然就去约定了一些他们相关的权利义务啊，这个部分不是今天的重点所在。因为重点在哪里呢？在于说它里面的契约有一个约定啊，有关于费率的调整，好，费率的调整。他说呢，我们就讲得更精确一点，他说呢，这个费率啊，它是根据这个有一个，我们看说有一个什么依法核定，依法核定的，那这个标准跟调整时机呢，都必须呢由这个主管机关的依法来核定，依法核定，好，依法核定。我们今天先不管这个法是什么法，不管这个法是规定是什么东西啦，我们就讲以费率要依法核定。好，假设在这个前提之下，结果呢，今天市政府呢就去核定费率。那知道费率这东西是很敏感的，这个什么叫费率？哈，就是讲白话一点，就是像这个在金站好了，金站大家知道统联那边有一些月台，对不对？有售票口，那这个国光也有嘛。 那这些东西呢都要租金的，好，都要租金的。那个租金呢其实都不便宜哦，一个月台可能都一个月都20几万，好，蛮贵的，好，蛮贵的。那当然呢，这个那一张票才200-300块，对不对？然后你这样20几万什么时候赚得回来？那在这个过程当中，你这个费率的调整就是一个很敏感的问题。因为呢，如果你今天转运站的业者，你去调涨这个客运业者的这个费率，那客运业者一定怎么样？一定会把这个钱呢转嫁给消费者，对不对？然后票价呢从台北到台中，我们现在报多少钱？比方涨100块好了，那这时候呢，这个郝龙斌啊，可能就会耳朵就很痒了，好，就千万在骂他。那所以呢，这个市政府他为了他一定要管这个东西，因为他这个东西会影响到这个民生，好，尤其是这个穷学生哦，他本身像我以前当过比较没有钱的学生，那个往来只能坐这些客运，那就一定会影响到这群人，好，所以他就会管控这个费率。那这费率呢是依法要加以核定的，好，核定的。所以呢，市政府呢就基于这样的一个这个关系呢，他在转运站 BOT 契约的这个过程当中呢，他就去对这个甲公司呢去核定这个所谓的费率，核定费率。那这个核定费率呢，到底是一个契约行为，好，在这契约关系底下的一个契约行为，还是一个行政处分？好，这就是跟我们刚刚讲到那个有关于这个所谓的出租哦，这个出租这个公有市场，然后呢后来发了一个函要把它弄回来，这个案子一样。好，在这契约关系里面，难道都不可能有任何的行政处分出现吗？我们刚刚讲到依法，对不对？依法，今天政府呢依法做了这样的一个费率，当然我们先不去论说这个法，对，这个法本身有没有问题，也不去论说这个核定费率核定的一个裁量的一个部分有没有裁量瑕疵，但是呢在形式上它就是一个什么？它就是一个行政处分，哦，它就是一个行政处分。那这行政处分，你可不可以说呢？它这个违反双重契约并用禁止原则，可不可以？我们如果说可能没有办法这样主张，为什么没有办法这样主张？因为它的确是依法核定的，哦，是依法核定的，就是我们刚刚所讲到的，是依契约或依法令所做的行政处分的情形。所以它这边呢，至少从这样来看，你不能够直接用它违反双重契约并用禁止原则去背难这个核定的一个这个合法性。哦，这样做呢，其实行政法院不会接受的，哦，不会接受的，哦，所以呢，这边当然本案的争点还是个费率核定的一个合法性了，哦，不过我们要争执合法性的时候，我们大概不会去从这个所谓的这个它的双重契约并用禁止原则这个角度去争执，哦，因为它的确是依法所做的，哦，依法所做的，这是这个案例里面呢他所讲的一个内容，就是把这个点，因为他这样签单的一个问题呢有一些比较复杂的啦，我们就把它排除掉，就讲这边比较重要的部分，哦。好，那进一步呢，我们看到讲义的43页以下有关于行政契约的分类，就比较简单的。行政契约呢有分成这个第一个分类，有像隶属契约跟对等契约。可能同学会心里会想说，契约不是都一定是对等的吗？怎么还会有一个隶属性的契约呢？哦，那我们就讲了，行政契约虽然说它是对等的啊，基本上是对等，问题是呢，它其实会有一些情况呢，它是相对来讲没那么对等的，哦，有一个上下的关系的。那怎么去认定是对等的，或者是一个这个隶属的？好，哦，隶属的。那其实呢，在我们的44页哦，这里就有一些判断的标准，好，哦，判断的标准。那主要的一个，其实很多学者采取的是 B 哦，这个英文数字 B 啊，这个部分，它的一个推定说，哦，推定说就是只要你是一个上下关系，我就推定你是一个行政契约关系，好，哦，推定你是一个行政契约关系。那什么叫上下关系呢？就是只要契约的一方是行政机关。哦，一方是人民，我们就推定了人民跟行政机关之间处在的是一个不对等的关系。哦，当然还有实质判断书了，哦，不过很多学者呢，因为他基于这个对人民权利的保障，以及呢，哦，在认定上不需要花那么多时间去认定，所以呢，他会采取一个比较偏向于推定说这样的一个立场。那对等契约当然相对来讲就是比较对等的，哦，比较对等的。那它的区别实际在哪里呢？在于说呢，一个简单的，哦，一个区别就是对等契约啊，它的受到的法律的一个管控呢，相对来讲会比较低一点。那隶属契约呢，我们法律管的会比较多，哦，会比较多。就简单来讲就是这个样子。那详细的部分也会有个图给大家看到，哦。好，那我们再看到讲义的46页，好，46页有一个是和解契约呢，以及所谓的双务契约，好，和解与双务。那和解契约跟这个双务契约呢，这个部分呢，主要是分别规定在我们的136条跟137条，哦，136、137。那我们跟大家讲136、137这两个契约的类型啊，像和解跟双务，它并不是一个互斥的关系啊，并不是说你是和解就不能是双务，是双务就不能是和解，反而呢很多情况之下是 这个和解加双务哦，和解加双务。那什么叫和解契约呢？其实主要讲就是说呢，我们可以呢在一定的条件底下，我们跟行政机关呢跟人民之间呢达成一个和解，来节省行政成本，然后来达成行政目的。那这样一个做法呢，我们可以看到呢，在这个我们这里136条的规定，我们这边看到括号这个阿拉伯数字二的部分，我们行政程序法第136条这个和解契约呢，它的一个规定是说呢，这行政机关对于行政处分所依据的事实或法律关系啊，依照这个职权调查仍不能确定，未有效达成行政目的并解决争执啊，可以跟人民和解，好缔结行政契约以代替行政处分。那这个部分呢，我们在这个认定上，我们认定它是一个所谓的隶属性的契约的隶属性的和解契约。好，我们刚刚就是把刚刚的标准拉进来。好，像和解契约它有分成隶属性的和解契约和对等性的和解契约。那我们在一般的这个学理上认为说呢，这边136条所规定的这个和解契约的类型呢，它是一个隶属性的和解契约，好，隶属性的和解契约的一个规范的这个部分。所以呢，如果是对等性的和解契约，是根本就没有规范的。好，不需要规范的。那为什么在对等性的不用规范，在隶属性的要规范？因为隶属性的呢，可能会有，因为有隶属关系嘛，有一个上下的关系，可能行政机关呢会借此向人民吃豆腐。好，所以在隶属性和解契约的一个部分，它就特别用136条来规定。那这规定要件哪一些呢？比方说，我们刚刚已经很清楚的看到，如果你调查了事实及法律关系呢，经过你的调查以后啊，还是不能够这个明确的知道。哦，那这时候你再继续调查下去，可能呢，第一个可能没有结果，第二个呢，就算有结果，你可能花了很多的行政成本，可能对你来讲很，等于说很不适宜了。好，再是要为了有效达成行政的目的，好，可以为了解决跟人民之间的争执，你可以缔结一个和解契约。只是缔结和解契约呢，还是有一些小小的限制。好，这个限制大家看一看，好，有个印象。一个呢是在47页这边所看到的 A 啊。法规的适用不能够作为和解的标的，好，这个法规适用是一个普遍性的东西，你不能跟人家讲说呢，哦，我跟你和解，所以这个法律呢，比方说哦，这个有关于所得税的某一个法律呢，你在适用的时候，我就给你不溯及既往，哎，适用到别人就溯及既往，哦，那这部分是不行的，哦，这法规的适用是不能够作为和解的标的，但是先决的问题呢是不能够作为和解标的，好，比方说。这个你要和解的时候，你说呢？哎，我要给你，要不要给你一个职业这个律师的这个职业的执照？哦，我要跟你和解。那结果呢？这个先决问题的部分，哦，那比方说你有没有律师证书这件事，我就不能跟你和解。哦，就先决问题，它因为它并不是一个本案上的一个真正争执的一个重点所在，哦，所以你不能够把它拉进来变成和解的标的。哦，这是第二个这个限制。哦，所以呢，基本上法规的适用和所谓的前提性的问题呢，你不能够作为和解的标的，不然可能会造成这个公权力上的一个不当的滥用。那双务契约呢是什么？双务契约是两方面呢都负有一定的这个义务，哦，这样的一个契约叫做双务契约。好，哦，双务契约。那双务契约呢最怕的是什么事情？最怕的也是行政机关呢，他运用他的公权力，好，哦，运用他的公权力，然后呢把一些不相干的内容呢把它加进去。好，那我们先处理一个小问题，双务契约这个137条的规定。它到底是一个，是不是跟136条一样，它只这个处理所谓的隶属性的这个双务契约，好，隶属性双务契约。那这个部分呢，大家可以看到我们讲义的第49页，好，第49页。那我们可以看到呢，我们说行政契约可以分成隶属跟对等，那隶属对等底下可以再进一步再分成双务和和解，好，双务跟和解。那这部分我们可以看到和解契约的部分比较没有问题。好，就是说对等契约的和解部分呢是没有规范的，那隶属契约的和解部分呢是有这个136条的这个加以规定。好，那双务契约呢，我这边暂时是两个都有写，好，两个都有写。不过呢，在对等这个部分的137条，大家可以后面打一个问号，这个部分其实还是有点争议，哦，还是有点争议。到底这个137条的规定是不是有包含了对等性的双务契约，在学理上哦是有一些不同的见解的，哦，是有不同的见解的。那这部分我们先。这个先略过不谈了，因为这个其实在我们的考试上面其实并不重要，哦，其实并不是那么重要，哦，其实大概来讲，所有的商务契约在我们目前的实务上都还是会去遵从137条这个规定。那137条规定什么呢？我们可以看一下，在我们讲义第48页，哦，48页，他说啊，行政机关跟人民缔结行政契约呢，或负给付义务者呢，应符合下列各款的规定。第一个，要约定人民给付的一个特定的用途。当你行政机关拿人民给付的时候，你必须要把这个特定的用途呢把它讲清楚，啊，要讲清楚。再来呢，第二个，这个人民的给付呢必须有助于行政机关执行其职务，哦，执行其职务。所以呢，像我们讲的最简单的，我们之前讲过的一个例子， 比方说呢，我们今天我要跟行政机关呢申请要做一个公车营运，比方说我要像我新义干线，我要做一个仁爱干线，好，那你就要什么？就要说这个行政机关跟你肯定订个行政契约，由他行政机关来发给你一个营运执照，那你每个月呢可能都要给他一笔这个道路养护费，好，养护费。那这时候呢，行政机关必须要什么？就写明说，哎，你这个特定用途是什么？道路养护费，你收这个钱你要做什么？你就说哦，是要道路养护之用。哦，这个铺这个路平专案之用哦，虽然说这路平专案被他批评得很惨啊，不过这个路好像越铺就越不平的样子哦。那问题是，你还是要专款专用用在这个地方哦。你说要为了铺路之用，第二个呢，说人民的给付呢有助于行政机关执行其职务，也就是说你在做这个给付的时候呢，其实像这个公车的公司啊，给市政府这笔钱，的确可能有助于什么？有助于行政机关去执行他的职务，好，是这个执行这个所谓的道路品质的一个维护这样一个职务。第三个呢，人民的给付呢，跟行政机关的给付之间，这个我们大家已经看过了，必须具有什么正当合理之关联，好，正当合理之关联。那这边所谓的正当合理之这个关联啊，其实主要讲的就是什么？就是不当连结禁止原则啊，好，不当连结禁止原则。那像这边所谓的正当合理。关联性哦，当然像我们之前举过的例子，比方说呢，这个有关于像有些特定的这个状况底下呢，是行政机关比方说要求这个公车业者哦，他要求他提供一定的这个车底广告哦，这个公这个行政机关这个市政府啊做公益之用哦，做公益广告之用，那这部分呢可能就跟这个目的呢跟这个之间呢就没有欠缺正当合理的关联性，可能就会被禁止，然后就会被禁止。好，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在。第二项的部分，他说行政处分的做成，当行政机关没有裁量权的时候，哦，那代替该行政处分的行政契约所约定的人民给付，以一案第93条第一项规定的，得为付款者为限。这句话什么意思呢？他说，如果行政处分的做成呢，如果比方说我们今天要做一个行政契约啊，去代替行政处分，哦，代替行政处分，那如果呢行政机关呢，它本身根本没有裁量权的，哦，没有裁量权，那我们知道没有裁量权的一个情况底下，你就不应该理论上如果是行政处分了，你没有裁量权。理论上而言，你不应该做付款嘛，不应该附加一些条件嘛。那这时候呢，唯一的情况底下就是说，如果你是为了什么，为了确保这个行政处分法定要件的履行而以该要件为付款的内容，这个情形呢，你才能够附加一些条这个所谓的付款在上面。那如果呢，你转成行政契约呢，同样也是这个样子。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如果说今天行政机关没有裁量权，没有裁量权，它不能够附加一些付款在后面嘛，那它可以什么？它可以转一个弯，它就怎么样？它就是。把它转成行政契约，然后又把这个付款呢变成契约的内容，好，把它变契约的内容。那为了我们这个137条的第二项，为了要避免行政机关呢跑到行政契约这里来了，然后把本来呢不能够做付款的东西呢，把它夹杂在行政契约的条文里面，所以做了这样的一个第二项的一个补漏条文，就是说，哎，你这部分如果你要做这样的一个付这个所谓的约定人民给付的话呢，你必须要符合第93条这种无裁量权的情形之下。你也可以什么？你也可以做成这样一个付款的一个条件哦，哦，所以你不能够这个不能够做付款，就跑到行政区域这边来了，来规避应该有的一个规制，哦，这是等于说第二项的部分。那再来是最后一项，说第一项的契约呢，应该载明人民给付的特定用途，以及呢仅供该特定用途的这个意志，哦，等于说再次强调，让行政机关必须遵守，哦，这个人民的给付，不是让你行政机关这个吃豆腐的，哦，你一定要跟。老老实实跟大家讲说，你的行政目的是什么？那你说这笔钱为什么可以有助于达成这个行政目的？你的行政目的是要把路铺平，维持道路交通品质。那你收了一个钱，你为什么可以这样就让这个道路交通品质更好？那你给车辆广告，那广告怎么样去帮助你的路更平？哦，这部分你都要去说明，不然你可能就违反这个不当连结禁止原则。哦，这是137条的一个基本的规定。哦，基本的规定，那是大家可以看到137它就在防止什么？防止行政机关呢借由用行政契约的方式呢来逼迫人民怎么样负担本来不应该负担的义务，好，负担本来不应该负担的义务。大家想见呢，就是这种双务契约看起来是一个契约关系，但是它可能本来呢是一个行政处分关系，就像我们刚刚所讲的一个公车营运执照的关系，它可能本来用公车营运执照可能很难捞到油水，结果它用契约的关系呢，因为契约嘛，双方都要有一些退让，双方都要有一些付出，那这时候呢它就用这样去凹人民。这137就是为了防止这样的弊端所这个制定，哦，所制定的，哦，这是这个为了防止所谓的出卖公权力或者是对人民呢，哦，产生一个更不利的影响，哦，这是我们条文里面两个契约的类型。再来我们看到讲义的50页，哦，大概把行政契约的一个类型很快的看过去。第 第二个部分是有关于代替行政主任的行政契约和客予义务契约，这个部分我们已经看过了，看过了就不再赘述。这两种契约呢，大概一定都是行政契约的性质啦，就不用再这个就不用再怀疑了。那在处分契约呢，还有一个所谓的义务契约，处分契约、义务契约。那处分契约呢，主要对应这个类型的一个叙述了，还是说呢，这个契约的内容会直接发生一个行政法上的权利义务的一个创设、变更或消灭，尤其就是有点像那种形成权那种感觉哦。所以一旦这个契约做成之后呢，其这个权利义务关系立刻就发生改变。不过这种处分契约啊，它的一个这个数量呢，当然是非常的稀有了，比较少，比较少见。比较常见的当然是义务契约，就是有这个义务契约这个部分啊，它是讲就是什么讲，就是依照这样的契约呢，当事人会负担一定的义务。但是它不会立刻发生一个权利得偿变更的效果，这是另外一个那等到我们讲到140条的这个部分，还会再讲到这个观念那底下有一个混合契约呢，还有所谓的并合契约。混合契约呢，当然就是混在一起，你也分不出那个，比方说公法跟私法呢混合在一起，那就是同样一个契约啦，那你也分不出来哪一部分是公法，哪一部分是私法。那再来是并合契约呢，是可以分得出来，可以分得出来的不过无论如何呢，其实这个如果是混合的部分，就是并同公法程序。那如果是并合契约可以分得出来的，那这部分呢，就是该公法的归公法，该司法的归司法这部分的一个比较少见比较应该不是比较少见，是考试的时候比较不是重点，但是在实务上面呢，其实会见到像 ETC 契约啊，就有一点这个所谓的公司法。混合或并合啊，但这两个之间到底是哪一个是还有疑义的不过它其实就是一种公司法相混的或相并的一种契约的一个类型。好，这是关于公司法混合或并合契约。好，那这时间关系，我们就很快的把这个合法性的部分再聊看一次啊，剩下的比较重要部分我们下次再说。我们直接就先看到讲义的比较后半部的部分，我们看到讲义的第77页，77页。我先看到有关于行政契约它的一个这个相关的要件合法要件。行政契约的要件里面呢，我们可以看到有关于行政契约的这个成立的部分你看到这个比较偏底下的这个地方底下的地方，我们就看到有关于实质有效要件这个地方。那尤其是呢，实质有效要件里面有234这三个其实我们上次跟大家讲过呢，行政契约的效力它的一个等于说比较有问题的部分就是说。他在立法的时候，他立了141和142这两条。那这两条的规定呢？它其实是一个比较这个，应该是先判断142，再判断141啦。所以我们在234这个地方，我们就可以看出这样的趋势。我们从142条一路判断回135条的代数，就是100，再回到141条的第一项。有一个这样的一个顺序。这样的一个顺序。那它的行事有效要件呢？我们可以看到，包含意思和制啊。要书面啊，要符合相关的程序啊，必须要经过第三人的书面同意啊，或者是这个应该经过其他机关的核准等等相关的程序，也要经过也不能够避免这些程序大概来讲，我们可以看到它的一个问题呢，大概不是很大不是很大。那这边我们主要要跟大家稍微再强调的一点就是说呢，有关于行政契约它的一个合法要件有它的一个要求，它的合法性呢有它的要求。不过呢，行政契约它有一个特性就它的效果上只有两种，不是有效就是无效不是有效就是无效，它并没有一个所谓的中间的类型并没有一个中间的类型，那中间类型就是说是得撤销这个类型，它跟行政处分是不太一样的是不太一样的。所以当然我们在看到合法要件之后呢，我们就会看到有关于行政契约呢它的一个所谓的效力问题它的效力问题。好，我们可以直接先看到这个讲义的第61页，这个有关于瑕疵的效力，瑕疵的效力的部分。其实呢，我们可以看到一个违法有效的行政契约可能会存在，就是说呢，一个行政契约它可能是违法，但是可能让它继续有效下去，因为它这个成立不容易。它的瑕疵如果是不是一个很重大的对人民权利影响很这个等于说不能够忍受的，我们让它继续存续下去。那至于得撤销行政契约这个部分，是学理上有学理上讨论说呢，是不是应该要有一个得撤销的行政契约？不过呢，目前来讲，我们是并没有这样子一个所谓的得撤销行政契约的类型但效果是这个样子。所以大概来讲，我们就说合法要件，但后面连接到就是你欠缺这些合法要件，它的一个效果是什么它的效果是什么？它的效果就是说是无效，不然就是有效，就是 就是天堂跟地狱之别了，没有一个中间像行政这个处分这样子，很多什么得补正啊、得更正啊、什么得撤销都没有这些东西，好，都没有这些东西，好，这是我们要讲到的。那回到我们这里看到了讲义的51页啊，有关于刑事合法要件的部分哦，当然我们可以很快的看过去。第一个是有权限的一个缔约机关啊，这缔约机关必须要有权限。那所谓的缔约机关要必须要有权限的这件事情，你可不可以主张说，哎，我不知道他没有权限啊？比方说，我跟一个 A 机关签约的时候，然后签到后来发现这个机关他没有权限，那我这边我可不可以讲说呢？哎，那这个我表现代理啊，这样，但是这个会可能就没有办法主张像民法这样的表现代理，为什么呢？因为机关的权限呢，它其实都有组织法都明定。你在跟他签约之前，就应该可以得知什么？可以得知他的权限到哪里？好，你不能够唯唯不知。好，所以这部分这表现代理啊，什么善意第三人的部分，在这里就恐怕就非常非常难主张。在德国法也是这个样子。那书面的部分我们已经大概有看过了，这只是一个合法要件，而且呢，它也不限于单一的文书。所以底下这边有讲到说，哎，那是叫限于单一文书。甚至呢，在52页这里，我们引到了一个高等行政法院的一个座谈会的一个决议，最后都采取否定说，哦，认为说其实不需要什么，不需要一个所谓的这个文书的单一性，哦，所以其实实务上来讲，我们对于行政契约这个书面这个要求，哦，其实并不是那么的严格啦，哦，并不是那么的严格，这点我们可以先让大家知道。那54页以下呢，是必须要依照这个法定的程序，好，法定的程序。那法定程序里面呢，有些可能需要经过，这公告不是每个行政契约都要经过公告了，好，就是需要当事人竞争的时候呢，才会需要公告这个程序，好，公告程序。那听证程序呢，好，也是一个这个等于说是比较有争议的，好，其实听证程序我们都会打一个问号，目前现行法底下。其实行政契约呢是没有这个听证程序啦，好，是没有这个听证程序。但是，学者为什么会还是会讲到这个听证的部分呢？因为我们知道，在我们讲到行政处分的时候，行政处分有一种是应该要经过听证的行政处分。那这边立法者或者是学者，他就担心一件事情，他担心什么？担心说呢，如果有行政机关，他为了要避免听证程序，他怎么样？他就把这个行政处分呢，用行政契约的方式来代替。那这样这个行政契约呢，是不是还要经过听证程序？依照我们现行法的规定呢，其实不需要，啊，不需要，因为我们的行政契约的缔结并没有一个听证程序的要求。不过呢，在我们的这个学理上面，他认为说，似乎这个时候还是应该要这个等于说进入到这个听证程序，哦，这个是在学理上的一个见解，哦，学理上的见解。那有关于这个后面这个部分，哦，就是有关于第三人的部分，我们下次再说。那我们先直接看到讲义的58页，哦，有一个实体合法要件的部分，哦，实体合法要件。那实体合法要件的部分呢，它是主要是我们可以看到，就是之前我们在一开始跟大家提过的，行政契约呢必须要符合法律优原则，它不能够违反法律的规定，哦，这是最基本的。所以呢，租税法定主义这些东西你不能够违反，哦，它依其性质或法规规定。它不能够就主体税目税率加以约定，你就不能够去加以约定，不然就违反了法律优原则，好，那这是最基本的。那法律保留呢，好，我们说它其实最主要比较多数的学者采取的是一个否定说啦，好，否定说。那其实在肯定说的一个见解呢，其实这个它也是采取一个比较低密度的一个审查的一个结论，好，所以呢，其实在结论上来讲，其实行政契约呢受到法律保留的一个管控的可能性呢是非常低的，好，非常低的。你说一定要法律规定才能够定行政契约，哇，那这个变成授权说了，就变不是除外说了，所以这个部分它的一个这个在这个合法性的要这个等于说在合理性的要求上面呢，可能是比较说不过去的，好，比较说不过去的。好，那上等一下次我们会看到的这个等于说在55页这个部分呢，就有关于一个行政契约它必须要先经过第三人核准，这个第三人这个同意的这个部分，我们可以先预留先稍微跟大家讲一下。我上次跟大家讲过呢，一个行政契约它可能签到第三人的时候，这样的情况其实非常多见啊，非常非常多见的。那如果呢，我们一旦是有签到第三人，没有经过他的一个核准，没有经过他的一个书面同意，就不能让这个契约生效或者影响这个契约效力的话，那可能的80%以上的行政契约通通都会有问题，好，通通都有问题。所以140条第一项这个规定呢，它绝对不会像我们字面上这么的广泛，它一定会做一些限缩解释。但是问题在于说怎么做限缩解释。那这部分呢，就是我们这个之后呢，可能要花一点时间去讲的。那我们今天呢，就先上到这里，好，那下一次我们再就这个部分呢开始，好，去做有关于行政处分的合法性的一些相关的论述。好。